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喝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，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，离开自己。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 行之有度，视野无疆。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，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 最时尚的资讯，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受冷空气的影响，从21号起呢，一场大范围的雨雪悄然侵入北方地区。监测显示呢，甘肃东部、陕西中南部等地区呢，已经出现了雨或雨夹雪。日前呢，这场雨夹雪将覆盖更多地区，且随着雨雪分界线的南压，华北多地呢可见飘雪。中央气象台预计，内蒙古中西部、甘肃、宁夏、陕西北部、华北西部及北部地区有雨转小到中雪或雨夹雪，局地大雪。在今天的本次雨雪天气过程是趋于结束，但华北一带仍有小雨雪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 Nicole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日前审议财政预算报告时建议，降低个税中的工薪所得最高税，由45%下调至25%。去年年底呢，给员工加薪1000元的全国人大代表、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，则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议案中建议，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5000元。建议一出，立刻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日前，人社部是公布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、专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，明确了4项支持政策。未来高校、科研所、所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业，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，离岗创业期间呢，保留基本待遇。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共同来关注厕所卫生。说到厕所卫生呢，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在意，我相信在意者居多，因为干净的厕所环境会使人心情愉快，而污秽不洁的公厕呢，则让人皱眉不止。 清洁卫生的工作环境呢，是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，也直接体现了城市形象和文明进度。住建部部长倪虹在去年的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年会上这样说道：最近呢，有这样一个市，城管局干部成了厕所长，市委书记任总所长，用这样的方式来抓公厕环境。好了，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，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。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《等你爱我》。 嗨，各位大家早上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 Nicole。 今天呢心情格外的好，因为今天是周五了，明天又可以开心的过一个周末，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。当然呢，在此也是祝愿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都能过一个开心的周末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还是一起盘点一下这一周都发生了哪些奇葩事儿。那么首先要提到一个人，就是周董周杰伦。据说呢，周杰伦的成都演唱会泡汤了，原因呢也是令大家真是跌破了眼镜。因为前段时间成都体育馆中心翻修，意外发现底下竟然是几百年前明代蜀王宫的遗址。哎呀妈呀，想想这几年在成都体育馆看演唱会和看球的人，几千人在嗨啊，殊不知地底下也是一座宫殿呢。分享过了成都体育馆的消息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的《红色高跟鞋》，大家嗨起来。歌曲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这一周发生的一些奇葩新闻，千万不要走开哦，我们一会儿见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

听的这一首《私奔》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，一起盘点一下这一周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。说实话，这一周跟食品相关的真不少，当然有好事儿，有坏事儿，也有让大家大跌眼镜的。最近就冒出了天价茶叶蛋，它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一位上海的保姆啊，她分不清食材的好赖。前段时间的雇主李女士是花40000元的高价拍下了一盒具有收藏价值的普洱茶孤品，结果呢，不知情的保姆呢以为是普通茶叶，竟随手拿来煮了茶叶蛋。李女士估算了一下，这一小盆茶叶蛋最起码价值4000多块钱呀。现在想想啊，早上的茶叶蛋我再也吃不起了，现在连茶叶蛋都变成了一种高奢品，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所以呢，以后早上吃茶叶蛋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谨慎了。你知道煮茶叶蛋的茶叶到底多少钱吗？没准儿你就吃了高价茶叶蛋呢。好的，接下来继续听歌，送上来自于范玮琪的《黑白配》。 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，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。下雨下得我眼神发呆，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。谁说不能黑白配？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。曾经有人这样唱过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有时候 你身边啊有没有爱玩游戏的朋友？我身边就有好几个这类人，他们一般玩游戏输了之后脾气就会十分的暴躁。后来我发现玩游戏呢，不止比拼的智商，还比拼的是脾气哦。日前呢，广西南宁的一个男子花60个币加娃娃，结果一个也没加上来。这男的呢就生气，用手肘呢砸向娃娃机，砸碎了玻璃的外罩，吓得路人呢是纷纷侧目。商家就表示呢，这娃娃机啊价值30000块呢。民警协调后呢，男子是承担了相应的赔偿。想想传说中的冲动的惩罚，就是白花花的30000块钱呀。其实呢，聊到这儿，我也挺心疼这位小伙子的，他做了所有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。毕竟谁没有在夹娃娃的时候经历过绝望呢？其实说真的，好多人跟我反映说夹娃娃机啊是有技巧的。所以我觉得不要大动肝火了，不如上上一些搜索的网站，看看人家抓娃娃机都有什么技巧，也看看一些攻略什么的。我相信下次如果有机会，你再花60个币一定会加上来一个娃娃的。我们毕竟要对生活充满希望嘛。还有呢，在此我也想问问这位大哥，你的手肘疼不疼啊？

是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，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，只是偶尔的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，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，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，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，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 间的异乡人，温暖一下我们此刻的心情。当然听过好歌之后，我们继续盘点这一周还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说到的是江苏的泰州某小区啊，一对新人大喜之日，然而当晚的新娘的前男友手持高音喇叭在新房外高喊新娘的名字，要求还钱。他说，你收了我88,800的彩礼，你不跟我结婚，跑到这边来结婚，还有我们家14万的工程款，你拿哪儿去了？新娘的前男友称呢，之前的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要钱，但是法院的要求双方都到场，前女友呢一直不出现，只好作罢，选择在前女友婚礼当天呢上门讨债，不是存心要捣乱的，而是觉得他当天的礼金啊应该能用来还钱，彩礼钱用红包钱来还。小伙子，你思路很清晰嘛？欠债还钱呢，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，老赖被怼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同时呢，我还觉得他现任的新郎应该感谢一下这个前辈嘛，不然呢，这种拜金呢又不讲诚信的媳妇儿娶回家之后，真的是后患无穷啊。聊了这么多，我觉得这一周大家真是没闲着，奇葩的新闻是一波盖过一波，真是让我们瞠目结舌呀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《为爱痴狂》。盘点了那么多的新闻呢，大家也需要休息一下，稍稍的听首歌，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。 我从春天走来，你在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，为何总是这样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

只要今天，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 社会啊，我觉得我真的是脱节了很多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人家分手的理由可丰富了呢，什么样的理由都有。这不，50岁的江西淮安男子李某呢，不仅公然在路边解手，之后呢还用手抓起污秽物袭击无辜的过路女子，而这一切都是他演出来的，为的就是假扮精神病，让女友害怕厌恶，从而答应和他分手。我觉得大哥你还真天真啊，精神病证明这么金贵的挡箭牌可不是什么人想有就能有的哟。不过我觉得真是分手就分手呗，大家好聚好散，为什么大哥你要整出这么一出呢？你说以后让那些想分手不能分手的小两口可怎么办呢？好，接下来带着愉快的心情，我们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于蒋美琪的《那年的情书》。说分手就分手，你们还记得曾经你追人家的时候写的情书吗？歌曲之后，下一时段呢，我们还是继续盘点这一周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。下一时段我继续等你哦。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？思念还有多少煎熬？偶尔紧接用过的数字，留下了时光的线条。但愿都好，当我想起你的微笑，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，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。是青春失去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，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？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，曾伤你难，你已在别处。 Thank you. 只想闪耀，那是青春失去记号，莫怪走了心还会跳。

上海武康路一家网红面包店，疑似呢用过期的面粉制作面包。今日呢，新浪微博网友@1987金宝宝发帖称呢，上海知名的面包店武康路店呢存在长期大量使用过期发霉面粉、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。日前，上海徐家汇食药监已责令其停止营业，该面包店呢位于闵行区的工厂也已责令停产。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教材。有消息称呢，在哈波柯林斯出版公司与上海一家出版社达成了对于教材进行翻译，以供英国学生使用的历史性协议之后，英国的学生也许很快就能够使用中国教科书学习数学了。其实呢，很多人觉得有些诧异，以前啊不都说中国学生死记硬背，是考试机器，说我们的教育呢是填鸭子式的教育，是应试教育吗？现在呢却在用我们的教材着实打脸。好了，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接下来呢转换一下心情，进入音乐时段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《唯一》。 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。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 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Nico，大家周五好，明天就是周末啦，也希望呢你们能够过一个愉快的周末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也是继续跟大家盘点一下这一周发生的奇葩新闻。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厕所拿纸刷脸系统，因为这一条新闻呢已经飞到国外去了，外国的小朋友们都无比的羡慕我们，我们上厕所都可以用上高科技的。最近呢，天坛的管理方呢开始在厕所安装刷脸出厕纸的设备，市民呢在屏幕前站立几秒，机器呢识别了人脸便会自动的出纸，长度大约60厘米。我觉得吧，这个设备特别的棒，当下呢某些市民素质不够的时候就应该用高科技来救你。只不过看了新闻之后，我又有一个小小的担心，会不会很多人在机器旁边排队呢？因为每9分钟才能出一次纸，我们真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幕。想想卫生纸才多少钱呀，时间才是无价的，你们说对吗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《青青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 FM 999

杨品的这一首《掌心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分享一则这一周颇让人心情沉重的新闻，就是在河南呢，小学早读课下课的时候，学生呢扎堆去厕所，不慎呢发生了群体踩踏事故，目前呢已经导致一死20余人受伤。其实我们注意到，这个学校呢有19个班，平均的每班人数都在80人以上，它远远超过了国家相关的规定。我们换个思路想一下，如果呢学生的人数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话，那么这个踩踏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。在此呢，我们也是呼吁有关部门积极关注，好好查证，不要让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。好了，接下来分享这条颇让人沉重的新闻之后，我们换一下心情，听到这首来自于伊能静的《1000遍我爱你》，听一首好歌，让大家的心情呢开心起来吧。 就算轻轻的呼吸，心还是感觉痛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，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、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，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，天灰的好寂寞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，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再苦我能承受，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，轻轻的呼吸，心还是感觉痛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，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、口袋里的双手曾被你温柔紧握，布满思念的空气该怎么去摆脱，天灰的好寂寞，快乐悲伤被你左右，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再苦我能承受，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有一天我总会看见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，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还不够，就这样不贪心我慢慢的走，只要有你陪着我，再苦也承受，幸福的彩虹，相信你给的承诺我等候，说1000遍我爱你也都

92加满100200300， 你加油我买单，厉害了我的众泰，即日起到澳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，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保温材料那家强，京都顺发来帮忙，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起诉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，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6126-2113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999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。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，我是主播李可。 年少时看周星驰笑得前仰后合，可怎么长大之后再看却老想哭呢？周星驰出身卑微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年幼时家境的贫困，母亲林宝儿是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移民潮时从广东去了香港，之后呢嫁给了来自上海的移民，也就是周父。周星驰排行老二，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。很多明星出道之后呢都需要改名，但周星驰用的就是他的本名。这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母亲林宝儿根据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取的，雄州雾列，俊采星驰，于是就有了星驰二字。一家五口住在九龙的贫民窟里，生活十分艰难。电影《长江七号》里徐娇想买玩具，但是周星驰因为太贵怎么都不肯给他买的场景，就是他小时候真实经历过的。只不过电影里的父亲为孩子找到了长江七号，而现实生活中周星驰却是被狠揍了一顿罢了。周星驰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，父母离婚之前经常吵架，甚至是大打出手，但是周星驰眼里这居然是很有娱乐性和看头的。或许这个时候他就懂得如何在苦日子里找到滑稽可笑的部分。周星驰说，我父母都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很有娱乐性，就连打架都很有看头。可能是因为妈咪不是那种柔弱的妇女，所以他们吵架甚至是打架往往都有出人意料的战果。周星驰7岁时父亲出轨，母亲毅然决定离婚，独自抚养3个孩子，生活更加辛苦。但即使如此，他还是坚持给孩子们买体面的衣服，带他们上街时呢，也尽量避免去鱼龙混杂的地方，想要孩子长大以后都能成为体面的人。父母离婚之后，作为家里唯一的男生，周星驰小的时候不太说话，林宝儿形容呢，他是木木讷讷的，叫他上街呢，他多半是不肯去的，宁愿趴在窗边看风景，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拥挤，楼与楼之间挨得很近，他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对面单元楼里每一户人家的动态，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。 当然这也成为了周星驰日后电影的素材积累，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常在他的电影里出现，他的电影主题也常常是锄强扶弱，问他什么样的是坏人，51岁的周星驰还会打你，欺负人的就是坏人。害羞内向的性格，并不高大的身材，让周星驰在学校里常是被欺负的那个，所以他的电影里总带着一些小人物的英雄情节，比如《九品芝麻官》里小县令对抗强权为寡妇七情事沉冤得雪。而小的时候呢，他有多害羞，母亲说带他去外面吃饭，只要有外人在，他就拿菜单挡着自己的脸吃完一顿饭。20多岁的时候接受采访，他说自己怕羞，害怕别人看着他讲话。可50多岁，他面对镜头依然说自己容易害羞紧张的人。这和电影里表情动作夸张又无厘头的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他说，我害怕别人看着我讲话，但如果你给了一个剧本让我演，我就可以忘我不顾一切地做出任何事情来。这或许就是天生的戏疯子吧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 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未来迷人绚烂，总在向我召唤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我想在 我。

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，你听不出来，风声不存在，是我在感慨。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哪怕如尘。透明着尘埃，你无瑕的爱，你从雨中来，释怀了悲哀，我淋湿现在。芙蓉水面在，晨星隐犹在，你却不回来，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。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哪怕如尘埃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摘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。 我是主播 Nicole， 终于有一天你恍然大悟，或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，你不断跟熟悉的人告别，跟熟悉的地方告别，然后呢，你走上一个陌生的舞台，见陌生的人，听陌生的歌，看陌生的风景，然后把陌生变为熟悉。在生活的锤炼之下，你看到谁和谁分开都不会太奇怪，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，你都会有勇气面对新的一天。 Yeah.